堅決以壓倒性的實際軍事措施應對敵人的種種反朝戰爭演習。俄羅斯一方指控烏克蘭攻擊扎波羅熱核電站周邊地區和發射火箭炮擊中卡霍夫卡水電站水壩的閘門，俄方批評烏克蘭部隊沒有放棄摧毀水電站大壩，企圖製造人道主義災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在烏東頓涅茨克遭到烏軍猛烈攻擊，損失慘重。他相信俄軍會對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發動新的攻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度廣闊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日間氣温回升。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377点，升215点，成交金额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0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0.8，升2.2；阿里巴巴68.45，跌1.45；盈富基金16.48，升2.5；美团149.8，升3毫；友邦保险66.2，升6.5；南方恒生科技3.27仙4，升咗7仙4。港交所255.2，升9蚊；药明生物44.9，升1.5毫半；快手43.75，升1.85；京东集团174.5，升咗2.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891，瑞士法郎7.877，澳元5.041，加元系5.803。新西兰元4.619，欧元7.796，每百日元对港元5.335，每百日元系对港元系5.3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2点，升342点。港金报1567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77美元，卖出16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荔枝角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都好耐啊，仲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就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葵涌道天桥落翻荔枝角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就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较早前咧，坚拿道天桥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影响到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去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头先讲咗啦，由于受漆咸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西隧嘅港岛出口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下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㗎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好开心嘅时间又开始啦！我系小张张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早晨。是日立冬，我是立冬强。 咦，系喎， 着翻件冬装啦，唔好冷亲啦。 系啦，呢几日由于天气有少雨啦，咁亦都有啲云啦，咁所以咧加埋嗰个气温又下降咗少少嘛，保重身体啦吓。而家廿二度，相对湿度82%。一个礼拜嘅节目由今日而家呢一分钟开始。今日嘅节目犀利啦一样有估下估下学古文，同埋今日嘅淑女关注组，哇，新势力加入， 冇错。我哋会有新嘅姊妹加入， 哇！ 究竟佢系边一位呢？一阵间自有分晓。 咁就系马家姐， 马家姐不嬲都加入。 马家姐好忙啊！ 系啊，今日立冬唔知佢会做啲咩嘢， 成个立像啊！有你使命，亦都动听，人人说你有你责任，你壮志正，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前景，人民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来来，偶尔放肆放任，苦苦是正。来来，偶尔放纵放浪，再去力拼。谁人会替你快乐设想？谁人买账？来来，你要快快革命。偶尔任性，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随着你喜爱做，自己高兴，随着你喜爱做，要做便做尽兴，让你再去做你。 安仔许志安旧歌手，反正经， 反正经，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醒。 星期一的天气多云，早上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未来数天亦是天晴，日间气温慢慢回升。啊，又回升，唔系啩？刚才啊，我哋嘅智者先至话立冬嘅，点算啊？ 呢啲叫做一个回头苦啊！ 沙戀滑紅， 冇錯， 就係咁解啦。 喜愛做，要做便做盡興，隨著你喜愛做，自己高興，隨著你喜愛做，要做便做盡興，讓你再去做你司令。一反自己，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真醒，好好愛惜是你的生命。不应如应，愿你去弄清。一反自境，任你反心情，不必每天分分秒尽醒，好好爱惜是你的生命。 星期一嘅早上，开始我哋嘅节目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有冇拍档嗱？凡人凡人咧，即系有时有好多烦恼嘅，甚至咧有啲咧爱人未必明白嘅烦恼啦。咁啊，而家咧胜在有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咁啊好多人哋嘅问题啊，咁你会从中咧你会得到啲反思嘅。今日咧讨论区见到一个女仔留咗呢一个嘅。个人嘅经历咧，我都谂啊，其实 Sarah 以前有冇类似咧？咁点解我唔会问阿小强？一你听下就知啦。 好啊， 因为佢唔系女仔啦，系嘛？ 嗯，其实呢个问题女仔男仔 都会经历， 都会经历嘅、啊，因为就讲一对情侣。嗱，以前咧如果讲情侣咧，即系当佢拍拖，我哋叫相处比较难啲啦，吓、咁但系你相处嘅时候，如果加咗第三者咧，仲难。呢个第三者咧，有时系可能某一方嘅妈妈、爸爸咁、样，可能系噶、但系呢一次讨论区唔系。第三者原来是一只猫喎，咁就话咧讨论区有个女仔就好唔知应该点样抉择啦。佢就佢养只猫几年噶啦，咁样最近咧就有一位好好嘅男朋友，即系叫大家去到好 close， 系啦，咁就开始一齐住啦，即系个男仔搬埋入嚟住啦。入咗最初都唔觉得有好大问题，因为男仔又冇表明过话唔中意只猫啦，只猫冇得冇 say 啦，啊啲猫唔中意佢冇得讲啦。但慢慢发觉只猫咧。当个男仔喺度嘅时候咧，佢啲情绪系唔系好开心？男仔一可能出咗去或者咩咧，佢就会热情翻啦，跳上佢张床啊！有一样嘢好笑，叫搭搭啊！养猫嘅人可能知啦，一下揿下揿下揿下揿完之后就会瞓低噶啦，即系佢瞓之前会揿下揿下揿啊！佢喺佢床度搭搭，佢就开始同埋佢话觉得咧只猫仲情绪到有少少甩毛嘅现象喎。咁同埋跟住佢同个男朋友倾嘅时候咧，哦个男朋友先系话。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只猫噶，我根本就唔中意只猫，佢成日喺度喵喵声叫，又有啲即系猫嘅便便，我又唔中意啲味咁样。咁原来先发现佢入咗嚟住之后咧，呢、這个女仔系夹咗喺两个唔中意对方嘅人与猫中间，佢就问。我应该拣边个啊？咁样有冇类似嘅问题试过？ 完全系我嘅情况啊！ 系 啊，我嘅情况嘅就我即刻可以解释到俾你听。 好啊， 其实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个女仔唔需要有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嘅，唔需要拣嘅。要拣嘅反而嘅就系话，即系你究竟应该要点样令到嗰只猫同埋嘅就系你嗰个新嘅男朋友去 和平相处， 佢哋两个要去接受对方啦， 解决问题。 因为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只猫系 feel 到你嘅男朋友唔中意佢嘅，In the first place 你系咁样，跟住嘅就系话你倒翻转头嘅就，我觉得就永远喺咁嘅情况嘅就系你喺一只猫，你喺个动物同埋一个人中间嘅话，梗系人要让只动物噶， 系 咪啊？咁而你话个动物佢知唔知道你唔中意佢咧？佢梗系知啦。倒翻转头嘅话，佢嘅反应咁啊就系你俾佢嘅待遇咯。你 对 佢唔好，冇错，你对佢唔好，佢就会有啲咁样嘅嘢，例如唔中意你啊，或者话啲反扑啊。我觉得呢样嘢。就是、放諸於你，就係、是、對人你都會係咁樣 嘅， 所以其實就係咁啫嘛。咁你只你嗰個男朋友，你會接受只貓，咁只貓就會接受你噶啦。咁啊，講翻我自己個情況啦，我自己嘅情況，我就初頭我一路聽緊阿 Michael 喺度講嘅時候，我仲以為係你講緊嘅就係個男朋友，如果佢係 allergic to 只貓咧，呢、這個就仲難搞啲、因為我試過就有啲朋友咧係會係咁嘅，對於貓係敏感嘅，佢總之只貓附近或者佢瞓過嘅地方嘅話，佢掂過啫，佢會腫到豬頭。 咁咩好大件事 啊！好大件事，同埋佢仲要系锁喉，佢系唞唔到气嘅，佢唔系讲少嘅。但系佢点样去令到佢能够两个好好地相处咧？佢宁愿做人嗰、那个吓，即系食住一啲 药， 一啲敏感防敏感药，令到自己唔会再敏感只猫。慢慢慢慢能够接受到嘅话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咧， 就唔使食药啦， 相安无事。因为其实有时你对于有某啲嘅致敏源去致敏，你反而我哋有啲听嗰啲医生咁讲噶嘛，你去尝试都系慢慢去接触佢，慢慢接触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你系 OK 嘅，之后嘅话咧冇事咯。我男朋友都系，佢开头嚟嘅时候嘅话，我有两只猫添，咁跟住佢就佢好惨，一只长毛，一只短毛。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辛苦噶，你有时候会无端端会听到佢咁喺度唞气噶，系啊。咁但系佢就话冇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讲先后次序嚟讲，系佢哋喺呢度住先噶，冇可能因为我嚟咗呢度住嘅话咧，要赶走佢哋嘅，呢个系好冇道理嘅。咁所以嘅就到最后尾嘅时候，佢慢慢佢接受到，佢开头辛苦啲。可能是跟他们玩一阵，跟住就之后就离开那间房， 直至到佢可以可以接受到啦，慢慢好啲啦嘅時候嘅話，佢而家已經冇嘢啦。 係 啊， 但係咧，其實咧有啲人唔係咁睇。我記得我自己咧，我試過咧有排咧就咳啦，咳到。好似你讲嗰啲嗰啲咁咧，即系有少少 唞唔到气啦， 唞唔到气咁啦，咁啊，即系睇一位专科啊，即系西医睇咗啦，睇专科，即系专睇喉咙嗰啲。佢第一句就问有冇养狗狗猫猫，我话有啊，拎走佢啊咁样。佢第二句已经拎走，吓做咩？点解？因为咧，你呢啲叫做气管敏感啊，气管敏感，除咗食药之外咧，对一啲有毛毛嘅动物咧，系好有 pets 啦，即系宠物啦，系好唔啱嘅，即系唔可以摆埋一齐。 明白？ 我唔得，医生，我用翻你嘅讲法，佢哋喺度好多年嘅，几年嘅咯。 但系你系咪好耐之前你都系冇噶？ 冇嘅， 系咯， 系咯，同埋之前我都冇咁辛苦，系咯， 你都冇事， 冇理由而家突然间辛苦就要拎走佢，即系嗰样嘢唔系一件家私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最后我都冇拎走啦吓，咁但系后来都冇事啦，总之就我觉得 O K 嘅， 咁咪好咯， 系啦， 系咯， 马小强 系得噶， 唔系啊嗱，我即系有句说话，爱屋及乌，呢个系我哋细细个已经学噶啦，即系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佢屋企嗰只乌龟好，乌鸦好， 你讲自己系嘛？唔系 啊， 马小玲 咁样啦，我知啊，系啊， 呢只乌种猫好，总之系姓乌嘅，你都要爱佢啊嘛， 系啊，咁就系真爱， 冇错啦，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系有条件咁爱， 冇错啦，系啊， 冇错。咁个女仔即系喺呢个讨论区里面嘅女仔咧，最后就话个男朋友终于都搬开咗啦，因为佢觉得佢接受唔到 ，OK 啊， 系啦，咁大家 就根本就唔应该入嚟住， 算啦。 冇 错啦， 其实都冇乜所谓噶。你同唔同居，同你哋大家之间嗰个关系，佢就系冇关系啊嘛。 继续拍拖咯，不过最后佢哋都要面对嘅。如果你将来拍拖到结婚，你都要面对嘅，系咪先？ 乜嘢？ 即 系 而家就 系 咯，而家就可以搬出啫。但系如果真系结婚，就真系要搬埋一齐住，咁啊要谂咯。 都未必系，我真系觉得，如果你对方系一个好中意动物嘅人，但系自己系对于嗰种动物系有啲即系敏感嘅，咁佢可以点样啊？ 系啊， 可以点 样啊？ 即系如果以后嘅话，你就要对方唔可以养噶咯。 我觉得用你个方案系最好嘅，就系话最后 习惯 学习相处， 一定要学习相处， 融在一起，系咪先？爱屋及乌龟嘛， 系啊，爱屋及乌龟啊，定要啦。唔系我哋啲乌龟好惨噶， 冇人要啊，你白费龟。所以咪有好多你见到祠堂 嗰啲就系 嗰啲龟祠就系收养你哋呢一啲咯。 系啊，攞年啦， 流浪龟啊， 有。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之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心，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 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 剛才咧同阿馬小強傾開咧，佢就話今日立冬啦，咁天氣咧又呢幾日回暖，其實咧而家咧個地球嘅氣温你真係追唔到嚇，即係你當你拎曬啲冬裝，我見下今年啲被褸或者一件接一件，由藍色一粉紅色， 哦，全部都舊嘅 。但係咧過兩日可能又頂唔順啦，又熱得滯。誒， 所以咪就係話有一個咁嘅講法嘛，趁住呢一個時候嘅話，你好著啦。 係啊， 厚啲嘅衫嘅話唔著嘅就唔會再出場㗎啦。 唔係又一年㗎啦，好 又係，跟住又已经夏天了， 只不过系咁啫。 我又要攞翻啲吊带衫出嚟啦， 咁快 吊带衫咁犀利， 仲喺边啊？甩咗个吊带衫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时任港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涉及报道元朗721事件进行车牌查册，被控作虚假陈述，去年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蔡玉玲早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今早颁下书面裁决，话认同裁判官的定罪裁决，驳回上诉人的定罪上诉。法官李运腾话难以接受上诉方指出，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一句在申请程序中没有任何定义等的陈词，认为基于声明的结构，一个明显而清晰的意思是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用途只限于涉及进行法律程序、买卖车辆和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处的事宜等三个选项，别无其他。法官指出，根据证据，他没有疑问上诉人申请的目的不在于涉案车辆本身，不在于那部车当晚曾经在什么道路上行驶，亦不是驾驶者的驾驶方式，认为上诉人索取资料的用途是为侦查和报道涉嫌协助或参与2019年7月21号疑似襲擊案的人士的身份。法官又說不否定上訴人有良好動機索取資料，但就定罪而言，良好動機並非辯護理由。明天起在社區檢測中心和機場入境檢測站等免費核酸檢測样本采集程序将更改為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取代現時的鼻腔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唔明白政府点解喺呢个阶段改变。有外国研究指咽喉拭子样本敏感度较合并拭子少三分一。梁子超喺本台千禧年代话，动用大量资源做检测，亦令检测人士不便，但系却用较低敏感度方式，系同公共卫生原意相反。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招燕图在同一节目表示，准确度有少许牺牲，但可以加快采集程序，而由于实验室程序不会改变，化验时间就不会加快。他说只是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对一些病毒量超低的感染个案未必可以百分百找出，但认为要平衡。 海关在葵涌货柜码头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往内地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电子产品、固体废料和受管制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共大约3亿。海关话以检获走私货物的市值计算，是今年破获的最大宗海路走私案件。行动在上星期三进行跟进调查后，海关拘捕两名怀疑涉案的男女，并扣查10个涉案的货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4点，升233点，成交金额5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1蚊，升2.4；盈富基金16.5，升咗2.7；阿里巴巴68.45，跌1.45；美团系149.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28，升8。先而港交所是255.8，升9.6；友邦保险66.85，升3；药明生物44.65，升3；快手43.75，升1.85；京东集团174.4，京东集团是174.2，跌咗系升咗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21，瑞士法郎0.997，加元1.353，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93，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8点，升328点。港金报15,67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55美元，卖出1,67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荔枝角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系挤塞噶，不过冇较早前嘅车龙咁长啦。而家排到去美孚桥面啊，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和富中心。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理工大学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对出。咁提一提你啦，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咁受影响九巴路线啦，14号 H33214同埋 X42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是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啊 Uncle 妈， 怎么啊小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啊、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她怎样说的？快点说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 了。啊、 唯一一样东西叫我们要学的。 是什么？快点说，快点说。 就是每天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发活人。哈哈哈哈哈，我越听越开心啊。 做个丰收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所以快活人十一点搭马，每一个人我相信心情每一日都不同的。我想问两位拍档，你们通常你感觉自己的心情是每一日会受什么最影响得多一点？ 人啊， 没错 ，me too， 系啊， 诚意 人啊， 即系其他任何事啊事啦，人啦，天气啦等等唔会嘅。 人因为我改变唔到啊，但系事我可以改变啊。 系啊，如果事多数都是由人引起的， 冇错， 系啊，都系 咁，每一人唔同啦。咁啊，有一张文章。他就说其实颜色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的，颜色意思就是你穿什么色的衣服。 哦， 这 个会。 啊，会。 是啦。其中有些颜色呢我又想不到，譬如说红色的。首先红色呢是一种被认为危险的颜色，即是你过马路你都知道是不是红色红灯不要走着。但是呢如果红色是会带来好处的。美国有一项调查，他穿红色衫的女服务员呢 ,tips 是会多过十几个 percent 至二十几个 percent。 Lady in red 嘛。 如果红色原来他是会觉得有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多一点。 比较容易见到你至少。是不是，即是你一大炸这样，你一 spot到就是因为红色其实不知道什么令到你的眼睛一看就会看到。 但你觉不觉得 红灯都是要用这个 色。红色是好像被人压迫的，比如我觉得就是压迫感的。即是红色衫就是很抢眼，即是看我看我看我这样的。你会不会的， 如果不是 你一定 会望着 人群之中。 还有同埋你一间餐厅个个都是红色衫的。 同埋喜庆咯，你觉得一个人开心。 我觉得 是 热情。 咁是开心，即 是 喜庆的。但是咁佢如果比赛之中着红色衣服的运动员呢是比较容易失败，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佢可以增加人的焦虑水平咁样。好啦，另外一种呢橙色，橙色我比较少会着嘅。佢橙色是一种有意思的颜色，唔单止呢是同某种感觉有关联，同埋呢橙色同温暖呢是好多时候有直接一种联系嘅。 太阳㗎嘛。 是啦，即是你见到橙色。 橙色嘅太阳。 就会温暖啲。 同埋好似个橙一样，我觉得好juicy。 维他命 C 嘛。 对啦，好健康。我鍾意橙。 因为你联系到嘅嘢，即 系 呢个颜色俾你联系到嘅嘢，都 系 啲正面嘅嘢。同嘢同嘢。 绿色啦，绿色系属于森林嘅颜色，系大自然嘅背景色。咁啊，心理学家发现咧，绿色可以增加我哋创造力嘅，同埋绿色咧，同好多复杂嘅思考过程咧系有关嘅。同时，绿色都意味住放松、内敛嘅注意力，同埋一种平静嘅行为。我只系觉得绿色好愉悦咋，即系当你想静落嚟。 望住一啲綠色嘅東西，譬如樹葉啊、森林啊嗰啲 嗯，係、嗯、啊，對眼睛都非常之好嘅。咁因為而家我哋成日都要睇手機啦，咁近距離咁啊睇電腦啦，耐唔耐嘅話，半個鐘頭之後啊嘛，你最好嘅就係望一啲咧就係遠嘅綠色嘅嘢。咁、對於你自己個眼睛咧係得到放鬆嘅、 但馬老師，你住喺呢個比較黃區咧，有冇啲綠色可以俾你望？ 有，你落街大把樹啦，你估真係食屎森林咩？ 你最近先至種咗咩啊？ 個民族啊！好细棵 啊！喂，已经差好远噶啦，你屋企有呢啲咁嘅小植物， 讲得好。你做民族都希望点住有个环境咁 啊？ 点解你唔摆其他嘢啊？系咪啊？你要摆绿色嘅嘢啊？冇错， 嗰个民族， 佢就俾你有疗愈嘅感觉嘛，个形态啊嘛。 我每日都望下佢， 仲健仲健在嘛？呢盆仲健在， 仲健在，系啊， 都系摆翻嗰个位啊。 系啊，即系一个通爽啲嘅位， 视死如归。我系都要摆个位啊！ 都系贵，贵贵 死！我系要摆呢度，你够胆死俾我睇？另外咧，嗱， 绿色 好啊，蓝色分两种，我中意呢一种多啲，浅蓝色，我哋认为天空蓝，冇错啦。浅蓝色系平静同注意力集中嘅颜色啊，同埋佢又会降低血压嘅，所以点解医院里边咧啲护士医生好多时咧着浅蓝色嘅衣服 系 好舒服？佢咁讲系啦， 嗱我。根據即係睇翻嚟嗰啲資料咧，如果喺手術室咧，點解用藍色同埋綠色咧，其實係有原因嘅。 我知啊， 睇到啲血啊嘛， 睇啲血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咯。但係我護士嗰啲我又唔知喎。 藍色咩？護士係 有， 我見到有粉紅色㗎，我覺得粉紅色好正。 粉紅色係學護啊。 哦， 係啊。 喂，仲正，我覺得唔怪之咁正啦。有分別嘅。 全部用曬學護。 仲有一隻色係咩色？仲有一隻色係咩色？ 有橙色。 白色， 系白色，白色好传统啦，系 啊， 好传统啦，白色。 而深蓝色咧就会同浅蓝色有类似嘅效果啦。如果暴露喺深蓝色嘅环境之中咧，你慢慢会焦虑会逐渐平复嘅咁样样。 深蓝色我就觉得有一种好专业嘅感觉， 系咪啊？ 系啊，诶，对唔住啊，你今日着咗深蓝色嘅西装，特别我想讲嘅就系男人着深蓝色嘅西装咧，就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嗱，发觉嘅就 系 除咗你话西装之外嘅话，校服啦， 系啊， 有好。都是深蓝色的校褛嘅。我覺得就係有一種莊重啊、專業啊，同埋嗰種咁嘅感覺咯，係啊，好緊要噶。尤其是係你打胎啊，男人打嗰條胎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語言嚟嘅，係 冇錯， 係啦。因為其實我有睇過嘅就係話講緊美國，當嗰個總統佢要出嚟嘅就係要講啲乜嘢嘅時候咧，其實咧佢著啲乜嘢顏色嘅衫啦，嗰條胎係咩顏色咧都好重要㗎，係要揀過。 即 係 根據佢 嘅， 即係今日嘅話題， 根據佢講啲乜嘢，係啦，或者佢見啲咩。人唔系我睇嘅咋，系啊，咁佢哋就话，因为要咁样嘅话，呢一种系一种嘅国际嘅语言嚟嘅。有时你会觉得就系话，啊，佢点解要打一条咁 Q 啲嘅胎咧？ 好少 Q 噶， 好少 Q 啲，但系佢有时都会打啲，譬如可能系 鲜少少， 系啦，鲜少少嘅粉红色啊，或者系点样嘅？ 粉红色已经系差唔多系好劲、好前卫 啊！系啊，你会见到嘅咋，因为你留意下，其实佢着嘅唔同嘅衫嘅颜色嘅话，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讲到俾你知嘅，就 系 佢一阵间宣布嘅嘢。有几严重 一个信号啊，一个信号。好啦，另外紫色啦，紫色咧系蓝色、红色嘅混合体，紫色咧系会令房间感觉更冷，跟橙色一样，能够令人感觉嗱，佢就冷，橙色咧就令人温暖嘅，佢嘅效果啱啱相反吓。咁而最后咧就讲粉红色啦，粉红色系一个安静嘅小 B B 嘅颜色，咁亦都系一种好有心思嘅颜色吓。心理学家将粉红色行为嘅影响视为叫粉红色监狱啊。一个研究发现，当犯人被安置在一个明亮嘅粉绿色环境之中咧，人会变得好平和咧，机会放松咧，佢哋嘅不安啦、沮丧咧会降低。咁所以而家咧，瑞士有20% 嘅监狱咧，亦都保留咗一间粉红色嘅监房，为一啲比较曳啲嘅犯人咧就拱入去住啦。咁所以叫粉红色监狱嘅效应。咁啊，研究细路仔得唔得咧？咁样发现暴露喺粉红色环境之中咧，小朋友10分钟到咧就会停止哭闹噶咯。咁啊，真系唔知真唔真啊！但我知道馬小彤咧，都有啲粉紅色嘅襯衫啊，嗰啲。 係啊，因為我驚，我驚自己發猛疹嘛。 但你唔中意噶嘛？ 我中意噶。 唔係，你有講過你話你唔中意粉紅色啊嘛？其實 係咩？ 係，佢有講過。我就話咁點解你買啊？咁啊嘛。 粉紅色嘅恤衫啊， 我覺得幾舒服嘅，即係有時同埋真係睇心情，因為白色太一般， 係 啊，突然間有粉紅，即係好似今日阿 Yui 嗰件粉紅色皮褸，我覺得。眼前一亮， 系噶， 系啊，真系眼前一亮。 因为平时着开嘅， 你话其平时你黑色啊嗰啲就冇乜嘢，但系一粉红色咧，我就叮咁样。 我明，我同意你讲嘅，因为你有时有呢啲咁嘅颜色嘅话，你有冇发觉自己个面色都好睇啲嘅？ 系啊， 因为有某啲颜色嘅话，你着上去嘅话咧，你真系噶，你试上身噶， 唔 好以为嘅就话啊，红色一定会好睇噶啦。你有时咧嗰个红咧，譬如可能讲紧枣红。你就會覺得你自己變咗大面包， 棗紅， 你覺唔覺得棗紅色嘅好難 carry 啊？都係紅啊， 係 咪先？都係紅，但係棗紅就成個人咧好魚啊，即係魚色，你明唔明？ 我中意啲好粉色嘅粉紅色， 係啊，就算你話即係就算係紅色又好，粉紅色又好嘅話，佢都有深淺唔同嘅， 當然對 係嗰個顏色咧，俾你有一種唔同嘅感覺㗎，真㗎。就算你而家講緊個粉紅色嘅話，都有桃紅啦， 係 桃紅我又好中意， 桃紅我都中意， 可能你桃紅嘅唇膏啊咁樣咧，會特別靚。 桃紅要久唔久先好着，你唔好日日着，日日着就唔得啦。 冇錯，咁就變咗阿媽啦又。 係啊，你仲要襯個桃紅色嘅手袋、桃紅色嘅鞋嗰啲，真係哎呀！ 桃紅色嘅就係適宜嘅，就係少少嘢嘅點綴。冇 錯，突然間有一日，我覺得好喜慶啊，好開心嘅。 嗱，除咗呢一個最七彩嘅顏色之外咧，最後兩隻就係黑色同白色啦。黑色咧其實咧係顏色嘅缺失，佢話細路仔咧好驚黑色嘅，但係大個咗又唔同咯。佢話黑色嘅衣服增加女性嘅魅力啊。亦都容易被認為時尚好 trendy 嘅， 係黑絲啊嘛， 最安全 黑絲，黑絲已經真係啦，性感嘅代表啦，係真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真係做一個小朋友嘅聚會，跟住嘅就唔知點解我行埋去嘅話，啲細路就喊，不論係點嘅，唔係。跟住就有一個心理專家，佢同我講，佢就話：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啊，你戴咗個黑框眼鏡啊，黑框眼鏡好惡啊。咁啊，佢話你試下，你除咗個黑框眼鏡啊。我真係戴嗰啲眼鏡啊！咁跟住佢就你除咗之後嘅話咧，你行埋去嘅話咧，佢就唔會咁樣啦。 係 果然真係咁樣。 但係黑框眼鏡， 你望住嗰個咪戴住黑框眼鏡咯。而家佢 唔同， 我唔係細佬啊嘛，我講 B B 啊。 我覺得即係會感覺係一個惡嘅 miss 咁。 同埋個壓力好大嘅，對於小朋友嚟講，即係黑色咧，佢哋就係巫婆，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聯想嘅就係唔開心嘅嘢啊。所以我就 你用翻你個白聲做乜嘢啊？仲做功課啊？ 好奇怪佢哋明唔明啊？因為我做嘢。我唔可以咁噶嘛，我一埋去咧要訪問嗰啲媽咪咧，啲細路就話。 哇！ 我點解會咁啊？佢話因為你個黑框眼鏡啊，你做咗佢啦，咁樣咯。 到嘢學到嘢。 而白色咧，佢話白色係可以提升男同女嘅一個吸引力，著住簡簡單單嘅白色襯衣啊，白恤衫更耀眼，令男仔女仔個呢個吸引力咧都係大幅度提升。 我同意，尤其是係白色嘅 T 恤或者係白色嘅恤衫， 要乾淨嘅。 記住一定要唔好買咁貴，因為咧你要經常換，我覺得新嘅先特別有一種味道。 Wide as I looked your way, couldn't hide what they meant to say. Feeling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e summer skies caught my gaze as I looked across, feeling lost in a magic maze.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You 早上还有六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会有今日的网上情。 Your eyes opened wide as I looked your way, couldn't hide what they meant to say.Feeling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 eyes show your heart. Lost inside a soul torn apart, feeling alone with people around.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 网上情，人生四言，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人生来是偶然，降生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偶然。在世界上种种经历，种种相遇，都是我经历众多缘分之中其中一种。去是必然，人的一生没什么是必然会发生，但生老病死就是每一个人都躲不过。我们走过一生，开心或者不开心，最后都是要离开这个曾经爱过的世界。尽其当然，生而为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在这些轨迹当中，要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肩膊上面放上各种各样的担子。责任既是一个人的负担，亦都是一个人的福报，能够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有用的人。顺其自然，人生之中有很多的偶然和必然，我们只是这个大千世界里面万千事物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我们很多没办法决定的事情，有必须面对的状况，不要这么执着了。好多时候顺其自然，淡然一些，生活都会轻松很多。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我们的心要保持稳定。真正看透生活的人，自己就会水一样保持无形无状，可以根据生活的样貌改变自己的形态。人生四言教会我们，好似流动嘅水咁样，柔和坚定地应付自己嘅一生。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希望你嘅人生都觉得开心。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不必压抑，无需唤醒，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唤醒，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那交汇时呼放的光 实验室程序不会改变，化验时间就不会加快。他说只是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对一些病毒量超低的感染个案未必可以百分百找出，但认为要平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496宗新冠病毒确诊病的本土个案，包括535宗确诊和4961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占最多的2106宗，其中广州占1971宗，内蒙古1033宗，新疆615宗。内地累计264123宗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522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2点，升380点，成交金额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3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3.8，升5.2；盈富基金16.62，升3.9。阿里巴巴69元，跌咗9毫；美团系152.1，升2.6；南方恒生科技3.34，升咗1.14；港交所258.2，升12元；友邦保险66.9，升1.35；药明生物45.3，升1.95；快手系44.75，升2.85；京东集团177元，升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889，瑞士法郎是7.877，欧元5.04，加元5.804，新西兰元4.622，欧元7.796，每百日元对港元5.3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73。

冯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晨早晨，天气冻啦，记住着外套仔翻学啊，知唔知啊？ 今日系咩冬话？ 立 冬，立冬快乐， 做唔通做冬 啊？ 我以为做冬啊，我想同你做冬，一齐做冬好唔好啊？ 十二月廿， 食饭啦， 得冇问题，我整啲冬菇啊，羊腩煲你叹下嚟， 好唔好？ 唔 好炖，系啊，唔好炖， 大家利是， 同埋唔好炒鱿鱼， 系佛跳墙好唔好？ 好啊。 两位啊，又过咗一个礼拜啦。上个礼拜老师讲咩嘢？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 绝对唔记得。 唔记得。 咁你提翻我哋咪得咯，唔好介意啦，系咪先？有教无女嘛？ 介意啦，你个手册冇写到啊？ 冇啊，我连手册都冇啊。 秘书啊， 嗯， 上个礼拜讲秘书啊，有 冇 人写？ 系 秘书啊嘛， 系啊，我仲有一个 secret 啊嘛， 系啊，我仲有一个课题交俾你哋。今日延續的、就是 無 序 自 戰， 他 的下場很慘的、 無序是一個人來的嘛， 是、我最初以為無序是無來的， 你点会系啲毛啊？ 毛遂自荐啊嘛，你觉得系乜嘢嚟噶？毛遂 自荐，毛遂自荐 啊！我觉得系条毛啊，好似撩下撩下咁样样，就话俾人听啊，我想自己做啊咁样，我唔知佢 笨蛋， 好铿锵啊！ 哦，好 好有力， 系啊，系啊， 教呢啲嘢，点会谂到 咁啊？条毛 细个嗰阵时啊，细个 咁你讲埋细个嗰阵啊嘛， 系啊，嗱，我上礼拜仲有一个课题俾你做嘅，我谂你都完全唔记得， 梗系唔记得啦。 Girl Friday 或者 Friday Girl， 系啊，秘书 啊，系啊，呢个出处喺边度啊？大家完全冇做啦，一 课 就 唔系你做嘅咩？ 我叫你哋翻去查下， 我查唔到啊， 查唔到， 我一放学就飞甩鸡毛啦。你走得好快咧，啲毛 飞 甩， 嗰啲系飞甩脚毛， 我知啊，好似嗰啲搞到面骨 噔噔噔噔噔噔，系啊，啲脚程好快嗰啲啊。 点解叫 Friday 咧？即系星期五女郎咧，以前有套电影咧叫 Girl Friday 嘅，啲人就译错，我觉得系译错嘅，就 你觉得啊？ 绝对系啊！ 即系你先系套外国片， 啊、 叫 Girl Friday， 系啊， 咁 咧就系女郎。其实呢套好旧嘅戏嚟嘅。其实呢个 Girl Friday 咧，即系得力助手或者秘书咧，个、出处咧就系、是《鲁滨逊漂流记》。 吓、 大家有冇睇过？ 有睇过，有睇过。一家人咧，其实好似拍过一两次，唔止一次嘅。好似系咪有个叫《瑞士家庭鲁滨逊》？好似成套戏个名叫。 我要。是鲁滨逊 漂流记， 你 我知 鲁滨逊漂流 系鲁滨逊，你知系咩啦？ 知道佢 个 荒岛 变神 啊，系啦。咁 岛上有边个陪佢啊？ 星星 唔，仲有一个人嘅，就系 咩？鲁滨逊漂流记，我以为得一个人嘅咋？ 唔系有一个人， 不过系天地一沙鸥。我冇读英文噶嘛？天地一沙。天地一沙 鸥，点拉得上关系啊？ 冇人陪佢、啊。 哦 ，OK， 沙鸥陪佢。 咁、 样 系咪？ 其实 鲁滨逊遇，当鲁滨逊遇上沙鸥， 唔系佢有一个有一个忠心嘅仆人帮佢嘅， 系 咪？佢冇名， 有人 一个土人系啦，于、是咧 佢 跟 埋佢去噶。 你咪讲出咗《基督山恩仇记》啊？ 系啊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你有冇睇过啊？ 基督山恩仇记边有土人啊？ 有个仆人啊，佢话 啊，细路长，你捞到现实、 哎。算啦算啦算啦，我唔想同你讲啦。总之咧，因为佢星期嗰个人咧系叫 Friday， 我不信改 个名。吓、啊，个人叫 Friday 啊？ 改佢嘅名， 哦、 因为佢冇名，个土人 就帮佢改叫 Friday。 咁于是咧，再发展落去咧 ，Girl Friday 咧，或者 Friday Girl 咧，再代表一个好能干嘅女士。 哦，就 是、 天使道山恩仇记嘅 鲁滨逊漂流记。 老师，你块面变咗颜色。 我呢头讲完， 你冇嘢嘛？ 佢呢头又基督山恩仇记。 咁又中意睇呢个戏啊嘛，冇办法，佢呢条先入为主啊，佢净系记得个套戏，其他都唔记得。 即系你帮佢啦， 唔系我分析啫，我平等地分析，分析眼都唔 得， 分析眼都唔得啊！ 哎呀，算啦算啦，我哋《 鲁滨逊漂流记》 系啊，我真系 无言以对， 无 系情何以堪， 系咁噶啦， 系咪咁？ 博士博士噶嘛，有啲学生。 我哋翻翻系啦，唔讲嗰啲外文。 唔系好好嘛，我觉得依 一个，话乜俾我哋知嘅就系上个礼拜呢一个 Friday Girl 点嚟嘛？ 系啊，咁、你有心记有心学先 有噶啦，而家记得噶啦， 系啊， 好。咁啊，鲁滨逊你去基督山啦， 鲁滨逊 基督逊， 两 套加埋。 O、okay, K， 好得啦，得啦、你自己用心记住，因为呢啲知识系你自己袋住就 系 你嘅， 系啦，读咗嘅嘢你 偷得走 嘅， 系啊，俾心机。好，上次咧就讲避暑，咁、中国咧古时咧已经好多避暑或者相类似嘅工作嘅人出现啦。咁、今日讲呢个故事咧就系无水自荐，而佢呢个故事咧隐含住三句嘅成语，同埋咧无水自荐， 包唔包括无水啊？ 包括无水自荐，同埋咧最紧要咧就系毛先生佢下场好悲惨、 真系啊！ 哎呀，叫做无水自刎啊！ 咦，有呢句嘅咩？ 冇冇呢一句自刎身亡啊嘛？ 都唔系好惨啫，即系自己锡自己啫嘛，无水自刎。 锡自己多啲系咪？好，细路长再一句， 好 就自己锡自己多啲嘅句语，包括有基督山恩仇记嘅。 都话咗唔系基督山，你又叫人装埋落去，老师，你误导人啊！你咁样， 我睇下佢个脑袋清唔清醒啊！ 哦，我用无水自荐， 好，好， 嚟， 无水自荐，牛肉面线， 好食，好食， 我觉得你， 老师啱唔啱啊？ 啱啊 啱啊！ 因为你经过有一间嗰啲面铺咧，佢写住无水之前牛肉面线， 摆入嚟食，摆入嚟食， 你搞到老师好想去厕所。 点解人嚟讲牛肉面线，你想去厕所嘅？你谂起咩 食啊？咁立冬， 快啲讲啦，老师 真系忍唔住。 继续啊！ 嗱， 无 水 之前无水自刎，仲有一个系无水 咩啊？ 唔系。佢另外嗰兩句咧，一句叫做脱穎而出， 無水自咩咧？自愛， 愛自己咁解。 冇啦，冇啦，冇啦！ 你自治系統啊嘛？呢個 冇啊 ，stop！ 仲有一句叫做脱穎而出，跟住仲有一句 又關佢噶， 系都喺呢個故事裏邊嘅。另外最仲有一句咧，就叫一言九鼎。你就係、 我係表表姐， 佢十鼎啊佢， 系啊， 你係幾鼎啊？ 我唔鼎， 佢又喺度聊啊！佢有十鼎啊，佢就一鼎啊，我又冇鼎， 我唔鼎啊， 你冇得鼎 啊！ 唉，最叻係你。 啊！你翻嚟讲好唔好啊？我想去强天买啲嘢食， 好， 买支波板糖。 好，得啦，就去啦，出去啦， 冇得顶啦。 居我想最有最有怜悯，其实未算坏，其实潜力更大，算神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这个速度最少等放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烦恼至少我有卷丝带，蝴蝶结中我告解。 冯素快活人， 估下估下，学古文。 上堂啦， 争取时间。嗱，战国时期咧，嗰时咧有好多嗰啲有钱人。咁佢哋咧养咗好多食客、门客，咁、其实咧呢啲人做紧嘅咧就系类似啲私人秘书嘅工作，即系俾啲意见啲老细啊，即系食下饭啊，嘻嘻哈哈咁样有一日。如果依家有人请食客就好啦， 有啊，如果都有嘅，你见到啲老细身边嗰啲仲有呢啲人嘅，出去咁转，系啊，跟住又俾埋啲唔好嘅意见佢咯， 拍下马屁， 唔系噶，真系有噶，我见到啲有钱人， 你介绍佢啦，老师想搵个 part time 啊，老师， 使乜介绍啫？你成日都黐饮黐食噶啦，你咪 唔系你识咁多人，成日都 喺门口卖课题，系嘛？咁嗰阵时咧，赵国。有个平原君，咁因为佢哋嗰时秦汉战国时期啦，咁秦国咧就想去侵 攻打佢哋， 咁啊赵国嗰个平原君咧就好鬼死惊，点算好咧？点算好咧？咁咧，于是咧佢就谂到一个计仔，就揾佢二十个食客，同佢一齐去呢一个楚国嗰度，希望可以楚国帮手，即系帮手啦。但系嗰二十个人咧就硬系争一个人。佢始終揾唔到，我唔知點解佢一定要儲夠。 點解要二十個啫？ 我呢度唔明。其實如果 有覺得唔老禮啊嘛，十九 係啊，佢覺得咪人多好辦事啊。 會唔會 十九啊？真係 會唔會覺得哎呀？唔知我覺得呢個數字好唔老禮。 屈指一算，哎呀，唔好唔好，揾嚟揾去都 八咪得咯。系喎，你都有十九个啦，你有一个就唔想 讲。 走 你 走一个系啦。 咁呢个时候咧，毛遂咧就好唔忿气，佢觉得 点解唔揾 我 咧？ 都系 OK 啊，几好啊咁样。咁啊，于是就走去，佢真系走去嗰个平原君同佢 举手啦。 系啊，其实咧我都 OK 噶。咁阿平原君问佢喂。阿毛生，你喺我嗰度几耐啊？我话三年啦，三年我都唔好 做食客，做咗三年，几好啊！ 肥师大只， 我觉得感觉上，我觉得毛遂咧应该系成 油 淋淋，系啊，冇错。 啊，仲要一路点解？做咩唔嗌我？ 系啊，我都喺呢度食咗三年。 系啊，因为出差可能又有着数。 我唔觉得系啊， 系出差啊，饮食食啊，系啊，正啊。咁于是佢就话啦：，喂，其实咧。那個答翻佢，點解我真係唔覺你存在嘅咧？ 阿平原君同佢講， 係啊，佢話咧，如果一個有才幹嘅人咧， 我冇你睇唔到嘅， 係啊，應該好容易俾人即係辨 到 你嘅，係啊，就好似一個鋸，即係你嚟鋸個鋸。你袋一个袋喺度咧， 实吉嘅， 实穿噶 嘛，系啊。 嗱呢句咧就系脱颖而出嘅出处啦。 哦， 一阵我再先。 唔系脱颖而出嘅，佢既然系讲个鋸。 我阵间。 个颖字代表乜嘢？ 我就系想问你，颖系代表咩咧？脱颖而出个颖。 裤袋。 阿果， 脱唔系解除？ 你话袋一个裤袋嗰度啊嘛？ 袋一个布袋嗰度， 咁咪就裤袋咯。 系袋个袋 ，OK。 我得个 解个袋啊，唔系解袋。 个泳字唔系。 古聪明， 对唔住，原本系叫泳脱而出。 哦，倒翻转嘅。 系啦，跟住后来叫做脱泳而出。 聪明咁解，聪明 错系一样 系咩嚟噶？ 系一样嘢嚟嘅。 系一样嘢啊！ 一样嘢， 唔系个鋸，唔系鋸系嘛？ 我哋会用嘅而家。 类同个鋸有 associate 嚟嘅。 刀 唔系。 尖， 佢系和嘅顶尖，最尖嗰啲嘢，尖嗰啲嘢，系啦，泳就系咁啦，所以冲泳啊，即系泳系好嘅，即系正面嘅解释嚟嘅。佢话应该咧就会脱颖而出，系啦，尖不甩，最尖嗰度，系啊。佢话如果你真系醒嘅， 冇理由揾唔到你，睇唔到你， 到你咁啊。 又冇咁讲人，嗬？ 咁佢讲咗啦， 抽翻啦，叫佢。 做咩要咁啫？ 咁於是佢真係帶咗佢去啦。於是咧咁啊， 帶埋阿毛遂去。 帶毛遂去啊，毛遂自戰啊嘛。於是二十個人就浩浩蕩蕩咁去咗楚國啦。但傾都傾唔到。呢個時候咧，毛遂咧就哇掹一把劍出嚟，就行埋去阿楚王嗰度同佢講：啊，應該咁同佢分析利害啊。嗱，如果你唔幫我哋咧，又咁。阿秦国又会哇吞并咗我哋，跟住点点点点点， 你攞住把剑梗系得啦， 其他人都 督住督住咗阿楚。 你咁样嘅话，我梗系话好啦。 等你摆低把剑先。 冇晒。 嗱，于是咧，即系三寸不烂，系啦，三寸不烂之事咧就搞掂咗啦 ，set 咗呢个 issue 啦，即系呢个呢件事啦。诶，大家好开心，翻转头。 我有问题想问，请问头先你讲紧个佢揾把剑去督住阿楚， 佢冇督住，佢攞 把 剑喺度讲嘅，系啊。 咁唔系叫做三寸不烂？ 同埋你拎把剑出嚟，好似不敬，系咪先？ 咁佢唔掹都掹咗， 我推翻你 咁跟住跟住点啊？ 唔系 OK 啦，即系坐 系啦，倾到啦。 咁但系佢收尾点解要自己自刎啊？ 继续发展落去啦。咁跟住咧，啊那个平原君咧，其实佢懒懒散散嘅、那个赵国嗰、那个、嗯嗯。一年之后咧，佢嘅死对头燕国咧就想出兵打佢哋。咁、 嗯、 啊，平原君咧又谂住啊，阿 毛 生、阿 瑞 仔、瑞仔过嚟， 再嚟、 啊。你上次都搞掂啦，不如你今次带兵。去燕国帮我搞掂佢，咁佢梗系惊啦，因为其实靠把口揾食啫嘛，系即系得把口噏啫嘛，咁、佢就好惊，点都唔去，佢一定要去吓、 嗯 啊，你咁巴闭，吓、 嗯啊、上次都系你搞掂 啊，系 啊，啲、 啊、 老细 同埋上上下下都觉得诶，揾佢啦，揾佢。 但系老细叫你去，你唔去一样死嘅啫。 系啊，于是咧佢真系去咗嗰度打仗啦，梗系唔得啦，佢又冇领兵嘅、嗯，即系。乜嘢战术佢都唔识，于是佢真系好惊好惊。然后有一日佢到山林嗰度咧，就掹咗把剑出嚟，就自刎死咗啦。毛遂自刎， 毛遂自刎 系啊，因为佢知道自己唔系嗰方面嘅人啊嘛。咁、一言九鼎咧，就系因为咧嗰阵时阿平原君就觉得咧佢咧，哇讲出嚟嘅嘢咧，全部都系。好似好有 力 水咁样样，系啦， 好似顶咁重， 系啦，你冇得顶啦。 嗯， 我讲下啫， 你 帮你搏下啫， 一言九鼎， 你已经冇得顶噶啦，所以 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去做。 喂，你哋其实唔系喺度作句， 系啊，唔系咩？我哋仲要，我仲要系压埋 我。我依句有咩唔啱啊，老师？一言九鼎，越顶越醒啊嘛，系嘛？咁因为我哋从讨论之中得到真相啊嘛，惊下惊下。 OK，OK，OK。咁啊，阿毛遂就系咁样死咗啦，好惨啦，系啊。佢其实 好杀噶呢个故事。 我都觉得系啊，佢三年已经系冇人理佢啦，跟住风光咗一阵， 就死 咗。跟住第二年又要走咗啦。 呢个故事有冇嗰啲隐喻嘅咧？ 系 冇隐喻。 冇隐喻噶。 系啊，名誉就有啦，即系话咧，你唔系你嘅专长咧，你真系唔好。同埋咧，如果你做老细咧，你真系要因材。去分配工作，即系原来 佢啱做啲乜嘢就做乜嘢， 做乜嘢就俾佢做乜嘢，你做乜嘢就 咪咯，你明明靠把口嘅啫嘛，你叫佢去领军。 咁其实个错就唔系阿边个咯，冇错 啦，平原君咯， 系啊 系啊， 系 咪先？ 因为佢都真系冇办法，因为好多人都怨阿毛遂，哇你咁渣嘅，原来你得把口啊咁样，佢系受唔到呢啲嘅压力啊，于是我唯有自寻短见 啊。咁你系咪应该要改名？你叫做毛遂啊？ 马毛遂， 毛遂马， 马 毛，我想叫马毛先。 马毛最中意睡觉。 Cam 啊，喂，好啦，十一点半啦，翻嚟我哋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法律周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基本法确保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司法独立以及各种权利和自由。他又说，举办法律周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象征香港重回世界舞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说，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证明法治是香港最可靠的管治方式，并强化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时任港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涉及报道元朗721事件进行车牌查册，被控作虚假陈述，去年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蔡玉玲早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今早颁下书面裁决，话认同裁判官的定罪裁决，驳回上诉人的定罪上诉。 法官李雲騰話：不否定上訴人有良好動機索取資料，但就定罪而言，良好動機並非辯護理由。法官指出，根據證據，他沒有疑問上訴人申請的目的不在於涉案車輛本身，不在於那部車當晚曾經在什麼道路上行駛，亦不是駕駛者的駕駛方式，認為上訴人索取資料的用途是為偵查和報導涉嫌協助或參與2019年7月21日疑似襲擊案的人士的身份。法官認為，當局在行使《道路交通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和履行職責時，必須顧及車主個人私隱。如果要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擴大新聞工作者或其他人士查閱車輛登記冊上資料的權利，唯有透過公開諮詢和討論，然後以立法解決。明日起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机场入境检测站等免费核酸检测样本采集程序将更改为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取代现时的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改变。有外国研究指咽喉拭子样本敏感度较合并拭子少三分一。梁子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动用大量资源做检测亦令检测人士不便，但是却用较低敏感度方式是与公共卫生原意相反。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招彦图在同一节目表示，准确度有少许牺牲，但是可以加快采集程序，而由于实验室程序不会改变，化验时间就不会加快。他说只是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对一些病毒量超低的感染个案，未必可以百分百找出，但是认为要平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8点，升566点，成交金额7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7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6升9蚊，盈富基金16.83升6毫。阿里巴巴70.65升7.5，美团系155.5升6蚊，南方恒生科技3.37升1.76，港交所264.6升18.4，友邦保险68.1升2.55，快手系46.3升4.4，药明生物46蚊升2.65。比亚迪股份196.8跌了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15，瑞士法郎0.995，加元1.352，人民币7.217，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8点，升359点。港金报15660蚊，升咗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14美元，卖出167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荔枝角道，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的交通意外呢仲未清理好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就係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交通意外，咁仲係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白沙湾有道路工程，而在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白沙湾一段就车多少少，另外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比较挤塞就是近北围那一段，龙尾就在南边围路回旋处。另外大窝坪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大窝坪道近泽安村唯一行车线都是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收发人十一点三十九分啊！预告一下嘅十二点钟嘅淑女关注组，今日有全新嘅靓女吓，早啦，冇错，咁就密切留意啦。 首先我哋要多谢嘅就系 YoYo 啦，咁啊过去有咗呢段时间咧，就帮我哋咧都做咗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啦，打响咗个头炮之后咧，我哋而家咧我哋耐唔耐就会揾一啲咧其他嘅姊妹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就系佢哋嗰啲嘅所长嘅。 马家姐跟阿 YoYo 食嗰啲嘢咧，哇，后生咗二十年啊！ 即系而家睇落去六十，而家睇落六十，之前。八十，而家睇到六十，系咪咁意思？ 哎呀，好多人追佢啊！ 犀利真系， 好多男朋友啊！ 系啊，留意住今日第一次吓新嘉宾上场，到底系会点啦？好啦，讲电影嘅时间，我想问大家，你中唔中意睇法庭电影噶？ 中意 法庭电影。不过我成日觉得咧，睇法庭电影咧，第一你唔好谂住有啲乜嘢动作戏啊、乒乒乓乓啊，因为你系要咀嚼佢嘅台词啦，演技系唔系我意思啊？即系你系要慢慢。跟住嗰个剧情嘅抽丝剥茧，你听漏少少，咦？点解佢咁讲嘅？ 突然之间，咦？点解有个？ 点解嘅？呢个边个嚟噶？ 会有个人出一演， 系啊，因为有时有啲人嘅样啊差唔多啊，啲名啊差唔多啊，咁样系吃力嘅， 系啦， 好睇嘅。 我咧睇咗一套旧嘅电影，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啦，系1996年嘅啦嘅一套作品，叫做《一级恐惧》啊。咁因为最近咧就喺啲电影平台上咗架啦，咁样，大家最熟悉其中嗰个主角就系 Richard Gere 啦。嗰阵时嘅佢，哇，风华正茂，仲系好靓仔啦吓，咁啊，亦都系做呢一套戏嘅成套嘅 leading， 就系个大律师啦。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当年咧吓，1996年呢套戏里边咧，就系话有个教堂嘅主教俾人杀咗，咁啊身上咧有仲要搵咩搵刀咧刻咗啲数字喺度，咁啊当佢俾人杀咧。即刻就有人見到有一個全身血嘅後生仔咧，喺佢嗰個地方跑出嚟。咁仲唔係你係咪？即係當有人俾人殺，你喺嗰度走出嚟，全身都有呢一個被害者嘅血液啊，鞋又踩咗啲血啊，咁於是就俾警察就拉咗啦咁嘅樣。而呢個大律師咧，講下佢 Richard Gere 佢係點樣咧？佢真係已經賺咗好多錢㗎啦，亦都好出名嘅，大家一講佢已經好熟㗎啦。佢一睇個電視新聞，啊，咦呢單 OK， 於是佢自己主動。 走去監房嗰度同呢一個嫌疑犯話：嚟，我幫你辯護。點解佢咁做呢？對於佢嚟講，又係一個提升嘅途徑。佢、唔理係唔係真係佢做。如果佢即係都可以咁分析啫嚇。 係 贏咗嘅話，佢又再。即系赢得好靓 即系唔系为正义噶咯，为为自己噶咯。 你睇完你自己攞个判断啦，呢个系我自己个解读啦。 Okay, 即系佢觉得，咦呢套即系因为好好轰动啊吓，即系教当主教俾一个佢叫复制啊 ，Other Boy 嗰个男仔杀咗，咁所以觉得如果我帮佢辩护赢咗咧，今次一定，因为全个。地方嗰啲電視機都影住啦，成為一個 hot news 啦，咁佢就做咗佢嘅辯護啦。由頭到尾，佢只係想贏。 明白。 至於呢一個男仔咧，佢當呢一個律師啊，身邊嘅人都覺得你幫佢辯護，根本上所有證據係非常確鑿，一定係佢咯。你諗下，佢喺嗰度走出嚟，全身都係血，佢冇任何嘅解釋。佢只系话呢个男仔点样解释咧？就话、是，其实当时咧，我系佢系咁样嘅，嗰、那个男主角，诶、這個，呢个本来佢系配角，但系佢都好重嘅，叫 Edward Norton， 佢系凭呢一套戏咧攞咗后来嘅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咁你谂下佢演出，佢咧系一个，我其实嗰阵时咧，我系还输俾阿主教。另外，我還還下，我忽然之間我就暈咗啦咁樣。原來佢細個咧係俾爸爸虐待，所以佢有一種咧，突然之間一有啲咩唔開心嘅事情或者驚一驚咧，佢就會暈咗噶啦。 係 個劇情咁樣講啦，我唔知邊個，應該有人殺啊主教，唔係我啊咁樣。咁 Richie Gere 就選擇相信佢，雖然佢所有同事都話佢講大話，佢講大話。好啦，我唔剧透太多啦，直至去到，不过套戏好长噶，如果大家睇两个几钟嘅，所以你要不停咧系追佢嘅剧情啦，咁样，直至去到有一个位咧，当 Richard Gere 都怀疑，喂，好似真系佢杀，就走去审问佢啦，审问下，突然间问下咧，佢由嗰、那个，我唔系啊，唔系我，忽然间佢砰一声咧，晕一晕，然之后变咗另一把声，同埋另一个人，另一个名，咁啦，咁原来咧佢就系有一个叫做双重人格。咁跟住落嚟我就唔再讲，因为有好多嗰啲转折位呢，如果我讲咗呢，大家就冇个欣赏嘅乐趣。咁就总之呢，就係讲人性嘅丑恶，所以叫一级恐惧。戏里面呢冇咩特别好驚嘅，即係唔会话有啲杀人场面啊，好残忍啊等等等等。佢讲嘅係人性嗰个恐惧，就咁啦。 明白。 如果大家有两个零钟，又可以睇下啲法庭电影，最最有啲劇情都係可以推荐嘅。一套旧作品。 好。你咯， 你先咯。 好，我想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个名就已经好 Q 啦，叫做《想死冇咁易》。 哇！ 系一套瑞典嘅电影啊，吓，2015年嘅，英文名叫做《A Man Called》，因为佢系瑞典电影啊，咁我谂用中用呢个英文去讲翻佢就 Ove 系佢个名啊。Ove，OK， 好啦，咁其实故事咧就围绕住呢一位嘅男主角咧就系 Ove 啦，咁介绍翻佢啦，咁佢就喺个太太咧过身之后咧，佢几次想结束自己嘅生命去揾佢嘅太太嘅， 系咪老噶啦呢个？ 老嘅老人家嚟嘅，咁啊点知咧佢每一次都喺佢关键时刻嘅时候咧都失败， 死唔到， 死唔去， 系无端端嘅就，总之佢喺想去佢结束自己生命嘅时候，有人敲门啦， 系啊， 又或者 举手系喜剧嚟噶系嘛？ 笑中带泪， 你讲起话，笑中带泪， 系啦，笑中带泪，我唔可以话系一个喜剧，但系你可以话当一个戏剧，喜剧咁睇，因为其实喜剧都系由悲剧而嚟嘅，系咪？好啦，咁其实咧呢一套嘅电影嘅话咧，真系嘅需要一啲时间，因为系两个钟头嘅，而且咧就系改编自嗰就系同名嘅小说啦吓。好啦，咁其实咧就好笑啦，咁啊，因为佢每一次喺关键嘅时刻，当佢结束佢自己生命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人咧就敲门啊，又或者无端端有啲嘢佢失败咗啊，咁样系会令到你笑嘅。系啦，佢总之死唔去啦。佢几次想结束，但系都唔得。咁而介绍翻呢一位叫欧佛嘅，即系男主人翁先啦，老人家嚟噶啦，已经系喺邻居嘅眼中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位咧就系好顽固又好唔友善嘅一个老人家嚟嘅。其实咧，佢亦都系嗰个区所住嘅一个区长。每一日朝头早嘅话咧，佢系嗰个时间嘅话咧，佢就会去巡区噶啦。咁啊，譬如可能我举个例嘅，佢点解会即系咁乞人憎咧？即系有时譬如可能系有某啲行咧，佢就唔俾人哋揸车入去嘅。就唔可以噶啦，咁又或者佢有某啲嘅地方嘅话，啲闸佢一定要锁好噶，佢一定要你去锁好嘅，即系你可以知道嘅，佢就系一板一眼嘅，佢唔会为咗你而去改变嘅。但系你唔知点解，你睇呢套戏嘅话，你唔会讨厌佢嘅噃，因为喺里面嘅话咧，佢粉世疾俗嘅嘢咧，你完全系来自佢嘅童年啦，佢嘅经历啦，所以咧我好中意嘅就系佢电影里面嘅话咧系会 除了會交代這個老人家現在和他的鄰居的生活之外的話，他亦都會在相對的情況之下會回憶他和亡妻之間的經歷、嗯、和他以前的回憶的，但是不壓突的、啊、即這個位置是交接得非常之好的、嗯，咁跟住你就會清楚知道嘅就係佢個性格係點解佢會變成咁樣噶啦，咁、嗯、你會原諒佢嘅。咁同佢有一個對比嘅就係佢太太，佢叫 Sonia， 其實就係一個樂於助人嘅，而且嘅就係一個好開朗同埋一個好好嘅一個妻子啦。咁你會見到嘅就係話，佢哋係一個對比之外嘅話，而且佢每一次當佢想結束自己嘅生命失敗嘅時候，就係、是、一啲。以往佢个妻子曾经帮过嘅人，出现喺佢面前啦。 呢、嗯這个呢、這个系咪叫做咩咧？叫做积福咧？ 都未必系嘅，但系总之嘅就系系啦，佢、 哦 okay, 就会有呢啲咁嘅人会出现喺佢嘅面前啦。咁、嗯、就会譬如话一个曾经谂住嘅就系向佢爸爸出轨嘅一个中东嘅少年啦、 嗯， 又或者系佢太太曾经教过佢嘅太太系一个教师嚟嘅吓，一位嘅旧学生啦，又或者嘅就系会更加会令到佢感受到佢嘅家庭温暖嘅，就系佢喺对面嗰度搬咗一个来自伊朗嘅家庭。一家四口嘅，咁、 嗯、 当然啦，又有啲小朋友无端端要佢照顾啊，佢又会感受到嗰阵。虽然我冇小朋友，咁但系都会有两个小朋友叫佢爷爷啊， 画画 俾佢啊，跟住妈妈又煮啲嘢拎过去俾佢，咁俾佢感受到嘅就系一啲家庭嘅温暖，冇错啦。咁而且你会透过嘅就系佢啲日常嘅互动啦，同埋佢哋嘅互助啦，令到呢个老人家嘅话咧，都能够显示到佢就系佢温馨，同埋佢固执去为人哋。爭取一啲嘢嘅一啲片段嘅，咁、嗯、佢就當然仲有一個好朋友咁。點解我頭先我好糾結，我唔知道應該點樣去講咧？因為其實佢兩個小時裏面，你完全唔會有悶場。 哇！ 講緊個 好難得啦， 好難得，同埋佢處理得好好。咁同埋嘅就係佢裡面，你諗下，我淨係咁樣講，我已經數咗有好多人同佢、嗯、有好多嘅互動，嗯、但係講故事嘅嗰個形式嘅話，係令到你唔會好混亂嘅，唔、 嗯、 會好混亂嘅。佢每一樣嘢嘅話，都係講緊嘅啫，即係人性嘅美好啦。同埋嘅就係每一個人其實佢都唔係想咁嘅，咁、嗯、但係佢因為佢面對有咁多嘅事件，會令到佢係一個會比較執着啲嘅老人家。咁、嗯、到尾嘅時候又係好好温馨，係啊，咁、 嗯、 咯，我唔想講太多，因為 呢啲戲我真 係 中意睇，我中意睇啲劇情片， 係啊， 超好睇， 係啊， 超好睇， 同埋係易入口嘅，你唔會覺得我就、嗯、因為有好多人物咧，你好混亂啊，又或者有好多嘢嘅話，會令到你會覺得哇，其實都幾悶啊。完全冇，俾我咁，我覺得好奇怪嘅。對於呢一套戲咧，每一日我星期六嘅朝頭早咧，打開一個嘅就係我要付費嘅一個電視台咧，佢就做呢一套戲噶、 嗯。 每一次咧，我睇邊個位都好啊，我插入去睇嘅話，我都係睇到尾嘅，同埋每一次我睇都會睇到喊嘅。我係極力推薦大家去睇下呢一套。 好睇㗎，係 好嘢。 係啊，你探討人生有好多嘅嘢，其實有好多嘢都係無常嘅。係、 嗯、 啊，好好地咁樣去即係活好嘅每一日啦。咁係、 嗯、 啊， 好 睇，真係 想死冇咁易， 笑中有淚。 到我介紹而家呢套戲咧，亦都係舊片嚟嘅，亦都係我極力極力極力推薦嘅2001年 Beautiful Mind， 吓、 嗯 啊、即系有你终生美 丽。 讲、嗯、一个数学家，咁佢出生嘅年代系响40年代嗰阵时，即系啱啱大战完咗之后。佢一个传记电影系有一本书嗰度改嘅。咁、嗯、呢个男主角咧就系、是、一个数学家，好犀利。但系佢因为数学方面好犀利，但佢不善辞令，唔识同人哋应酬交际，佢冇、 嗯、 朋友，佢乜都冇、嗯。人哋谂住带，即系嗰啲佢入咗大学普林斯顿，谂住介绍啲女仔俾佢啦，佢又即系冲口而出乱噏嘢，于、 嗯、 是咧就 炒祸晒， 炒祸晒啦。吓咁佢因为咧好可惜，佢有呢个精神分裂或者叫思觉失调，好、 嗯、 多嘢佢自己幻想出嚟嘅。 呢套戏系有一个即系有一套咁嘅戏出嚟之后，先至有人知道嘅就系思觉失调。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是 他自己本人是很辛苦的，不 知道何时 是真何时是假， 何时是真何时是假呢？有一场戏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观众会不会知道 的？ 知 道 的， 知道的，但我现在不想 穿 了，是的，他有一场戏我觉得很感动，这套戏我觉得是一套剧情片之余也是一套爱情片，因为他终于认识到个女仔了，结婚了，生了个 baby，但系咧，因為佢嗰啲病發作咗啊，又唔肯食藥啊，即係收埋啲藥丸啊。 嗯， 有一次幾乎 浸死咗個 B B， 即係佢哋嘅仔。佢個太太已經係崩潰㗎啦，好想就翻外家離開佢啊，等等等等。 嗯嗯， 但最後佢都係翻轉頭照顧佢。而去到臨尾一場戲咧，我要點出嚟咧，就係、是、我覺得好感動嘅，就係話嗰個男主角問嗰個太太，其實我真係唔知乜嘢係真，乜嘢係假，我好辛苦。 好 confused 個女仔就佢哋坐對面，就捉住隻手摸住個男主角，你係真嘅。其实捉住个男仔个手，摸住佢块面，我都系真嘅。 哇！ 再捉住佢手，摆落个心口嗰度、 嗯， 我个心对你都系真的。哇！ 好感人啊！ 你 喊 咪 有 喊？ 有啊！哇！我觉得呢，仲有一个好感动嘅，就系、是、因为佢后来好翻啦，仲攞咗诺贝尔奖，佢真系诺贝尔奖 嚟噶， 真人 真 事，系佢博弈论，佢系好出名、好出色嘅。咁原來佢身邊好多朋友，佢都係自己虛構出嚟、 嗯。 有一場戲，佢哋當年都好興嘅。如果有人有成就咧，啲附近嗰啲教授啊，嗰啲大人物咧，就會擺支墨水筆喺個台面。 冇、嗯、錯， 係啊，支持你，支持你媽啊嘛。到最後嗰一場咧，佢自己都好驚，有人話俾佢聽：，喂，你攞諾貝爾獎，我唔信，你係咪呃我啊？因為佢對所有佢唔識嘅人咧，佢都唔知係真。嗯真係有呢個人定假係有呢個人？就喺個大學一個餐廳嗰度，佢話我好耐冇入過去啦，我都唔記得咗嗰陣時飲嗰個茶，仲阿母喺度，好好飲。呢、這個時候咧，好多人經過見到佢咧，攞、咗自己嘅 墨 筆，哇！我覺得呢種係好感動，大家有時間去睇下。既係劇情片，亦係愛情片，亦都係講一個人點樣。走出佢嗰個困局，我覺得係好好睇、 嗯。 但係最後佢哋兩公婆一齊就因為意外咧就離開咗，但係嗰啲都唔重要，唔喺電影裏邊嘅。但係你如果你想睇呢套電影，你睇下佢哋一啲嘅背景資料啦，咁我覺得係會更加立體嘅呢套電影。 Russell Crowe 係咪啊？係啊，Russell 係啦， 係佢演過好多戲嘅嚇，佢、有啲超人電影佢都有份演， 嗯、 我覺得。佢仲攞個奧斯卡嘅四個最佳劇情、最佳導演、最佳女， 即係攞曬嘅四個都 四個攞咗嘅 大獎咯、 啊嗯。我覺得係真係推介。我係嗰日無意中就睇到，因為我覺得我好中意睇數學家嗰啲戲，係、啊。但我覺得呢個咁即係佢哋嘅思維到底係點咧？佢又係嗰啲。喺個玻璃窗咧寫好多數字啊， 即係冇人知寫乜，淨係佢自己知寫啫。 係啊，然後佢又上堂啊，又教書啊，好正，極力推介大家睇。 嗱、 又係兩個小時嘅一個舊嘅電影。 哇！睇曬今日三到六個鐘嘅喎， 冇值得啊！好戲啊，咪先。 講一次嘅戲叫咩名？ 係 電影、就是《 有你終 生 美 麗》 A Beautiful Mind。 多謝推薦。好啦，十二點鐘之後翻嚟，我就會有今日全新班底。 淑女關注組。 Yes。 哇！補翻個妝先，叫阿麥家姐。 又话佢后生咗廿年， 都要化妆。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透明证实快乐亦算应份，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是我可不傻，没太多可讲，别断海航，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遇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 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每服一箱好饮，证实我们未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叫讲，今天你却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过错？这结果太赤裸，不理过，不是我可扮傻。活太多，可讲明明海河，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看？你这刻遇那位感情状况？为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错，请略过。 今场内已如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今次的剧集没有直接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旧金山典型的淘金场景，反而参考了东南亚地区的贫民窟、吊脚楼，再实地取景云南，务求为观众做出最有感觉的场景。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2022年立冬的日子是11月7号，立冬时节表示降雨量显著减少， 香港的平均温度仍然在23度左右，但是要注意受北方冷空气影响，间中出现一至两日突然降温或者是大风的情况， 所以提一提屋企人着多件衣服，等他们身心都充满温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中午12点， 医疗学院院长，他曾经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职临床副教授，并曾经担任安老事务委员会成员。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今年内会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目标是改革医疗体制，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基层医疗服务，将目标是将目前以治疗为主、医院为重的格局，转为以预防为先、社区为本的体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初时有一两阵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6点，升555点，成交金额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7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6.6，升8蚊；阿里巴巴70.9，升1蚊；盈富基金16.8，升5.7。美团是155.4，升5.9；南方恒生科技3.34，升1.74；港交所260.4，升14.2；药明生物46.6，升3.25；快手是46.15，升4.25；友邦保险68.05，升2.5；比亚迪股份197.1，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5，英镑8.897，瑞士法郎7.881，澳元5.051，加元5.808，新西兰元4.63，欧元7.8036，每百日元对港元5.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8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3点，升344点。港金报1566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3.16美元，卖出167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噶。咁而家车龙咧就短咗啲，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啊。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咁受道路事故影响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桥面啦就交通受阻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荔枝角道，近住星月居啊，就系运输处提供，由于道路事故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在美孚桥面啦，就道路受阻，咁车龙排到去荔枝角道近星月居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虽然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翠屏南村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时代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另外在新界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特别是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就比较挤塞。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214 X42C 去回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3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女关注组主持莎拉姐紫罗兰， 好啦，咁今日我哋好开心啊吓！淑女关注组咧，除咗要加入咗我哋嘅金牌嘅阵容咧，有马家姐之外，由今日开始咧，我哋有个新嘅姊妹噃。 咩咁巴闭啊？ 好巴闭嘅，个名好好听嘅，个人都好靓嘅，佢就系紫罗兰啊！欢迎 紫 罗兰 啊！你好啊！听讲话注册营养师喎， 系啊，人哋喺外国读完书翻嚟，英文甩甩声噶。 我嚟听下， 不过我哋要讲中文， 搵啖食啫，搵啖食， 搵啖食英文点讲啊 ？Find it， 或者系 find dining。 Fine dining 好聽啲， 高貴 啲啊嘛，淑女 或者係 search food， 哎呀好好啊， 好似澳洲嗰啲， 係啊，好似啲美國音咁樣啊。 Well， 好啦，嗱，我哋今日講啲嘢咧就好地道噶噃， 係啦， 你又食開嗰啲嘢啦，但我哋咧就好地嘅，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嘅嘢咧就講打邊爐啦。我哋咁中意食呢個打邊爐咧，但我知道有好多守則啊。聽聞咧就我曾經啦，即係試過啦，由夜晚黑嘅六點零鐘到一路打到咧凌晨一点钟， 你都 未打完 马拉松窝， 马拉松窝啊！一有人嚟又食，跟住有人嚟又钳下两嚿嘢，咁、哦、我就会发觉其实咧打边炉系唔识饱噶，系唔系噶？紫罗兰 系啊，因为如果你咧分摊长嗰个时间嚟食咧，跟住、即系隔几分钟啊食一啖，咁基本上咧你系唔会觉得饱噶，一路又倾下偈，咁你倾下偈笑下，你又会即系消耗咗啲卡路里咁样啦，跟住又会继续食啦，系啦，咁所以。我会建议咧，即系如果打边炉嘅朋友咧，佢即系 set 翻个时间出嚟咯，就唔好话即系太长啦，即系可能你两至三个钟倾下偈食下咁样咯。 有冇话即系食一餐咧，系喺几个钟头内食嘅话，系会比较对即系身体会健康啲嘅咧？ 健康少少。 你咁样好难做嘅、哦，人哋嚟我屋企打边炉，跟住你 话限时间， 食多半个钟要收档啦， 咪系咯， 好难做噶嘛。 就嗰个钱半粒钟嚟，你话佢夹几多钱咧？ 咪系。就是夹鱼蛋啊，唔通系咪先？ 你镇定啲、啊，紫罗兰，你做乜嘢啊？尊重下好、啊，系咁啦，夹晒啲时间去。 有冇嘅啫？食嘢。 其实咧，我哋话即系如果食一餐饭嚟计咧，就廿分钟会比较好嘅。咁 但 系 当然， 当然我哋而家讲紧打边炉。咁即系我哋相对嚟讲，即系譬如可能你两个钟内咯，叫做系啦、因为你食。攤長嚟食，基本上你唔會覺得飽。咁、其實你總嘅攝取量係會多咗咯。 啱啊，我亦都唔會飽，咁所以咧你就可以不斷咁食。咁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就係、由呢個六點鐘可以打到凌晨一點鐘，但你都仲可以食。若果唔係話即係已經係到咗深夜咁解。 冇錯。 好啦，咁如果你話打邊爐咧，嗱，不外乎都係幾樣嘢嘅啫，食肉啦， 啊 你個汁醬啦，你點啲咩啦，你個湯 底 啦，同埋嘅就係最緊要都係個爐啦。呢、 這 个我哋唔个 电炉有冇电咧？你唔交电费，你死得啦！ 有冇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食得可以更健康嘅咧、 哎？ 有冇啲咩建议咧？紫罗兰， 健康啲嘅话，我哋就系通常会有两个锅啦。咁两个锅，你拣啲清汤啲嘅，譬如。 芫茜湯底啊、魚湯啊、番茄薯仔啊嗰啲就比較清啲咯。咁、 嗯、 分開嚟，即係肉同埋菜可以分開嚟烚咯。我知道你哋可能未必中意嘅。咁 你見到啦，我哋啲面色已經一變， 眼聰明。不過係唔中意， 但係咧 咩好食啊？ 唔係啊，你諗翻咧，即係我菜烚一個鍋，肉烚一個鍋，跟住你擺埋一齊食嘅話，你咪會吸到少少油份咯，你就唔使將啲。菜同埋啲肉一齊烚咧，就吸咗好多油，咁咪冇咁健康咯。 你食落肚咪一樣， 咪就係咯。係 啊，咁點解要分開佢哋兩個啫？又要洗兩個鍋。 咁但係你一齊嘅話，你啲菜係吸咗好多油啊嘛。咁 好食咯。 我就係中意 個卡路里係最犀利啊嘛。所以即係點解馬家姐個身材係啦？咁所以 咁糊佬咧係咪？ 你第一日翻工啫喎。 我都系有嗰句讲嗰句，等你可以即系 护佬嘅身形就系因为咁食出嚟啦。 玲珑浮凸啊嘛， 系啊，哦，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你会建议大家如果系食得健康啲嘅打边炉就可以将有两个锅，一个咧就汤底咧，头先你所讲啦，就会比较嘅就系唔好咁高压升啲。跟住佢就系话咧烚菜嘅就一个，另外嘅就系烚肉嘅就一个， 冇错。 跟住佢就大家将结婚嘅一齐就怼埋落个口度食。真係奇怪，好煩。 但係如果你話得一個鍋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烚咗啲菜，跟住再烚海鮮啊、肉啊、豆腐啊嗰啲先咯。如果你烚曬啲肉，跟住啲油就會好多啦。跟住你再懟啲菜落去嘅時候，啲菜咪吸曬嗰啲油咯。 嗯， 有嘢問，如果你話即係好多油啦，我哋片咗面嗰陣油又得唔得咧？ 都可以。 係啊， 好聰明啊，馬家姐。 咁都講得出。哦，即係其實若果係嘅話，就可以片咗啲油佢，至少都唔使話即係嗰個量吸得咁多。係 啦，係啦， 咁都好啊！你搽落邊塊面度咯，啲油係咪咁可以令身啲，咁唔好嘥嘛。 我唔準你咁講。 好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可以先后次序系咪？就 系 如果你得一个锅，你都可以嘅就系话，先咧就系烚咗啲菜先， 冇错， 系啦，咁就唔需要咧就嗰啲菜就会染晒啲油，呢、這个都系嗰个主轴啦，系、咪？ 系 好啦，另外仲有啲乜嘢嘅即系六大原则，你可以逐样逐样同我哋介绍一下。 系啦，我哋头先第一就讲分锅嚟烚啦，即系菜同肉分开烚啦。第二咧，我哋就可以。先落咗菜再食，即係烚咗啲菜先再烚肉咯。即係你食咗啲菜，跟住有少少係啦，飽肚少少，跟住你再食肉啊、海鮮啊嗰啲，個份量就唔會超得太犀利。 即係其實就係食咗啲菜，晾住個胃先，係 啦， 咁跟住先咁就可以就唔會食咁多嘢。 冇錯冇錯，因為菜係有呢個膳食纖維啦，即係食完之後係會令到個人飽肚啲嘅。 但我見到有啲人係唔食菜㗎，係 啊， 打邊爐嗬。正系食肥牛嘅， 惊蚀啊嘛， 系啊，唔抵啊嘛， 我 你都知啦，系咪？ 即系讲我啦， 系啦。咁我哋最后咧，最后应该食咩？即系先菜，跟住后肉， 系啦， 再食呢个海鲜， 系系，即系海鲜同肉可以一齐食嘅。咁啊，豆腐啊、菇啊嗰啲，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即系我哋讲嘅选择啦。 嗯哼，我唔食佢，所以唔讲， 我都费事出声。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你講緊個食量方面啦。頭先你所講嘅即係我哋一般喺火鍋嗰度，我哋會食嘅嘢啦。但係而家啲人好奇怪，正如你所講，食嗰啲咩腸仔啊、午餐肉啊，咁呢啲又建唔建議咧？ 嗰啲係即係盡量少啲啦，因為都係加工嘅食物啦，嗰、那個鹽分會比較多嘅。 鹹 啊，係啊，鹹質啊，冇錯。咁你食完之後可能食咗好多，跟住第二日咧，你食即係菜又食得唔夠嘅時候，有機會咧係水腫嘅。因为钠质太多，钾质唔够嘅时候咧，点解第日起身咧，马家姐块面可能揿落去即刻弹翻出嚟就系水肿咯？ 哦，原来就系因为咁样嘅话，佢就会水肿，因为佢啲钠咧就一路都系喺你个身体里面， 冇错，冇错，排唔走， 一排唔走噶。 系啊，因为如果你系需要足够嘅钾质先帮助我哋排走身体多余嘅钠质嘅， 咁我食多啲蕉咪得咯。 系啊， 得唔得？好饱噶嘛，你打边炉食。 第二日啊嘛， 可以。 第二日我消肿，我可唔可以食翻啲蕉啊？ 可以，你可以食一条蕉咁样咯。 哦， 系。 咁如果我惊嘅话， 三点钟起身食一条蕉， 食药咩嚟？ 早少少，早啲啊！ 咁得唔得啊？如果即系避 免我哋第二日咧，真系会太过水肿嘅话，我打完边炉之后食只蕉啦，即刻得唔得啊？ 可以，但系我惊你，我惊你太饱啊！所以咧，点解话菜系咁重要咯？即系我哋打边炉嘅时候都要有，起码食到一碗烚嘅菜就最好啦、 啊。我一定得啊！我好中意食菜噶， 莲藕啊嗰啲我都中意。 冇错、 啊， 好啦，另外仲有啲乜嘢？头先你有讲到嘅就酱料方面啦，酱料我最中意就系混酱噶啦。 混酱，睇下你混啲咩酱， 乜酱都。鬼殺唔係都擺曬落去，我覺得係好好味嘅，同埋我中意擺醋， 醋啊，幾好嗰啲係嘛？ 係，好味噶。咁你個醬料方面， 醋好好啊。 咩咧？ 嗱，醬料咧，我哋當然就用一啲即係佢會見到有好多薑、葱啊、芫茜啊，有少少嘅豉油啊，可能有少少芝麻啊，都會有麻油啊嗰啲嘅。咁麻油就少啲咯，即係冇咁多，因為所有嘅油佢個熱量即係卡路里都係一樣嘅。咁啊，儘量即係少少豉油就好過你用沙茶醬啊，係一啲辣椒醬啊，一啲嘅咖喱酱系咪？咖喱酱好似都有，系 沙爹酱、 沙爹酱、 芝麻酱、 芝麻酱 啦，系啦，嗰啲就嗰个卡路里系高嘅。 嗯， 咁即系话我哋即系通常一汤羹嘅酱啦，嗰、那个卡路里可以系40去到135嘅。 哇！ 系啦， 咁样高噶， 一斤酱 系啊，已经犀利。因为尤其是你系嗰啲芝麻酱啊、花生酱嗰啲咧，都系卡路里属于比较高嘅。咁所以点解我哋就系话少少豉油醋啦，醋系非常好啦。你加啲葱啊，加少少即系鲜嘅，如果要辣味，加啲鲜嘅辣椒啊，都系一个好嘅混酱。 即系代替品。 系啦，就唔好混咁多， 系 少混就好啦。 嗰啲系天然嘅食材，唔系代替品嚟噶。 Natural 啊嘛。 OK，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打边炉咧，我哋就话哇，最中意嘅就系饮汽水果。 啊，系啊， 系啊，咁啊，好舒服系咪？ 系啦，唔好蚀底啊。 因为咧，你相对嚟讲嗰一餐咧，即系你会食得比较油啦，同埋咧嗰个味会浓啲嘅时候咧， 系好想饮甜嘢噶， 系啊，即系你想中和翻咁样，系啦，即系你可能又会想饮啲咩酸梅汤啊，一啲果汁啊，觉得好畅快啊咁样咯。咁其实咧，其实嗰啲饮品咧，即系糖分都系好高嘅，咁都会建议咧，你即系唔好饮咁多啦，即系或者你拣翻一啲无糖嘅茶咧，就会好啲嘅。咁或者咧系整切啲 粉啫，系 咪？唔系啊，有啲茶咧系冇 糖 分嘅，系咯，或者你可以切啲柠檬片啊，一啲生果片啊，摆落去啲水嗰度。 呢、這个 OK 喎。 系啦，即系有啲即系比较清新嘅感觉啊！你饮完之后，同埋你个糖分又唔会摄取得好多咯。 哦， 系啊， 但系冇。我可唔可以用苏打？ 系啊，冇错， 系有气嘅水系咪？ 好叻啊，马家姐！ 诶、哎，咁系啦，佢有时系会咁样噶。哎呀，嗰啲叫咩话？回光返照，系咁嘅，有下佢系会咁嘅。系啊，一阵间就会咩噶啦，呆咯咁。好啦，嗱，今次嗰饮品我哋就已经讲咗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你有冇一啲建议？譬如可能就系一餐里面嘅话咧，可以个卡路里唔会咁高，我可以食到啲咩嘢咧？ 满足到嗰、那个。打边炉， 系嗱，咁我哋拣食材嘅时候咧，有好多人知道中意拣肥牛啦，咁我哋就拣翻啲瘦嘅牛肉，因为有啲系唔系啊？你喺街市 都好食 噶，即系你喺街市嗰啲咧，佢哋会当即系即系肉铺嗰啲咧，会有啲瘦嘅牛肉，其实都好好食嘅，好鲜味嘅。 即系如果系我哋就唔好食肥牛啦，我哋可以选择嘅就 系 冇咁多脂肪嘅牛肉， 冇错啦。系雪花嗰啲、就少啲啦。咁同埋丸类咧，即系譬如一啲酱爆嘅丸啊。贡丸啊，相对嚟讲咧就高卡路里啲嘅，咁、可以拣翻一啲譬如白嘅鱼蛋啊，相对嚟讲就低卡路里啲啦。咁、如果喺粉啊面啊方面咧，譬如一啲嘅伊面啊、即食面啊、油面啊、河粉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尽量少啲选择啦。 咁拣边啲？ 咁我哋拣翻咧乌冬啦、米粉啦、 米粉都好、 生面啦、荞麦面啦，即系而家会见到打边炉都会有呢啲选择嘅。 健康啲。点解河粉咁严重咧？ 因为 好多油噶。 沙拉真系好嘢 啦。I love you, 一比一啫，得咪？ 好恐怖噶！你有時你試下買河粉啦， 冇錯， 全袋都係油嚟噶， 係 啊，可以搽喺你隻身嗰度可以。唔好食咁多河粉， 係 啊，可以米粉油，米粉好啲， 可以米粉，冇錯。 OK， 仲有咧？ 咁跟住咧就係一啲即係譬如炸麵筋啊、豆泡啊、炸枝竹啊、響鈴，因為都係有個炸字啦， 超好味。 係啦，咁啊即係一嚿起兩嚿紙咁樣啦，係啊，即係過下口 癮。即係一係揀枝竹，一係揀 響鈴 豆泡， 係啦，就唔好一齊咯。 係啦，揀咗豆泡，佢跌咗落地下又冇啦。 嗰啲又係好多油， 係 咁可以揀下啲。舉藥啊、粉絲啊嗰啲咯， 即 係係啦，咁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 嗯， 咁頭先我哋都講咗湯底要揀翻啲清湯，因為如果你用沙爹啊、豬骨啊、麻辣咧，其實每一鍋咧個卡路里都犀利嘅。當然你唔會飲曬成鍋啦，有400至650不等嘅。 哇！ 豬骨鍋都唔犀利。 係啊，因為個油啊，你豬骨熬咗出嚟咧，嗰陣油係犀利。 即係其實佢唔理係咩嘢油係嘛？即係其實可能你係啲辣油也好，又或者係 豬油 嘅豬油，其實都係一樣。 係個卡路里每一克咧有9卡路里嘅，所以最高卡路里 係。系啊，咁啊个头汤底啦，系啦，仲有冇啲可以？嗱，你仲未到我中意食嗰啲嘢啊？ 系咯，快啲啦，讲咗嗰啲先啦。 有菜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 系 有菜咧， 菜 可唔 可 以饮食啊？ 嗱，菜我会建议你即系起码食一碗啦，你可以食半碗小唐菜啊，半碗西洋菜或者菠菜啊嗰啲都可以嘅。咁 即乜菜都得，菜 系啦，菜系乜菜都得。咁如果你譬如食一啲萝卜啊、莲藕啊、红萝卜啊、淮山啊嗰啲咧， 哇，正啊！ 系啦，咁嗰啲咧，因为佢都系根茎嘅菜，咁所以咧，我哋相对嚟讲咧，嗰个米粉啊或者系食乌冬嘅份量可以再少啲嘅。 哦 ，OK 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嗯， 系啦。咁如果我哋当譬如我哋一餐食大约500卡路里嚟计啦，系啦，咁一个打边炉其实都可以食到好多嘢嘅，你可能比想象中多嘢嘅。 我唔信，你讲。 佢头先讲个餐单一日50就搞掂噶啦。 我唔信。 系咪？ 系啊，好平噶咋佢啲嘢。系啊，啲紫罗兰都可以。cheap。 唔系，系咯。我哋有靓牛肉 嚟食饭。吓，得咁少？ 人头50。 哎，姐你食啊，唔使搞咁多嘢啊， 唔使夹，唔使夹， 四片肉咋？ 好，咁你话俾我 听，你想多一片就剪开佢， 500卡路里啊。喂，好少啫， 所以 边炉 系啊，因为如果你一个唔小心，你可能打咗1000啊、1500啊、2000，咁已经超过咗一日嘅份量噶啦。 同埋咧，我打边炉好衰噶，你永远咧买一次咧，你可以食4日噶。 系啊， 咁咪好咯， 实有证啊。 个问题啊，在于嘅就你每一日你都摄取过多嘅卡路里啊嘛， 所以你咪打完之后叫啲朋友拎啲翻屋企咯。 你又想？傻嘅， 我下次攞俾你啊！ 用我啲水得油火辣， 猪颈肉 嗰啲，你食完仲要攞走。 即系总之就系以每一餐我哋能够就摄取嘅卡路里嘅，大约系500到， 系啦，你可以用500去计算。即系当然你大只啲，可能个卡路里要多啲。咁有啲系要注重体重嘅，个卡路里就少啲咯。譬如女士嚟计，可能一日摄取嘅卡路里大约系1500到咁样啦。 一日 系啊，1500系啦。咁啊，男士可以去到即系1800至2000咁样嘅。咁我哋当即系一个500卡路里，即系嗰个打边炉去睇嘅时候，其实个份量都可以好多。 嗯，可唔可以好快咁讲俾佢听嘅话，500个卡路里，我哋大约可以食到啲咩嘢咧？好嘛， 我哋可以有两粒鱼蛋啦，两粒韭菜饺啦，半碗嘅小唐菜啦，半碗嘅西洋菜啦，牛肉有4片啦，鱼片有4片啦，带子有4粒啦，虾有2只啦，豆腐有半樽啦，芋丝有5件啦，同埋都可以有加埋半碗米粉嘅，你睇下几多？ 当姐唔好食， 50000。我啲朋友唔嚟噶啦，我男朋友同我抹面啊！ 你一个菜啊都80啦，点样55？ 我买啲 10人食咧， 20三兜嗰啲菜啊！ 系啊，OK 嗱，咁如果大家咧都希望可以食得健康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听下紫罗兰咁样讲嘅，系啦，你以就500卡路里为之系一餐，咁你喺中间嘅话咧自己慢慢执啦，好唔好？好啦，咁今日咧要再次多谢晒嘅就系我哋嘅注册营养师咧就系紫罗兰啦，佢英文名叫 Violet。系啦，咁啊，同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咧，要打边炉或者系食火锅嘅时候咧，大家要注意嘅事项嘅。睇下个礼拜佢嚟唔嚟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时任港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涉及元朗报道元朗七二一涉及报道元朗七二一事件进行车牌查册，去年被裁定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罚款6000元。蔡玉玲早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今早颁下书面裁决，话认同裁判官的定罪裁决，驳回上诉人的定罪上诉。法官话，上诉人申请的目的是为侦查和报道七二一事件，法庭不否定上诉人有良好动机索取资料，但就定罪而言，良好动机并非辩护理由，因为上诉人需要在表格中确认资料详尽确实。蔡玉玲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认为败诉影响行之有效的查册制度，他会先同法律团队商议再决定是否上诉。海关破获今年最大宗海路走私案件，在葵涌货柜码头一艘准备前往天津的远洋船货柜入面，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等，市值大约3亿，一男一女被捕。海关说，走私分子改用舍近取远的走私方式，增加执法难度，又估计农历新年关系、内地对海味需求大等因素，歹徒因此铤而走险。香港法律周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基本法确保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司法独立和各种权利及自由。他说，举办法律周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象征香港重回世界舞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说，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证明法治是香港最可靠的管治方式，并强化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南韩总统尹石月就首尔梨泰院人踩人致命事故向全国民众道歉，表明会彻查这宗悲剧并追究责任。尹石月和政府官员召开会议时提到，自己不敢和失去儿女的父母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应该保护人民生命的总统，他感到悲痛，心情很沉重，他向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承担悲伤的国民表示歉意。尹石月说，为了保护人民安全，当局需要在警方防范风险和预防意外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他確保會徹查悲劇的真相，並以透明方式向公眾交代。人踩人事故發生在上個月29日，造成156人死亡。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尹石月首次向國民正式道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初时有一两阵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14点，升553点，成交金额8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7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2，升咗8.6；�70.7，阿里巴巴70.7，升8毫。盈富基金16.81，升5.8；美团155.5，升6元；南方恒生科技3.37，升咗1.74；港交所261.2，升15元；药明生物46.65，升3.3；快手46.2，升4.3；友邦保险67.95，升2.4。比亚迪股份是197.8，升8毫。

分手也细味。 片段人间，老唔老？ 阿凤啊， 嗯， 嫁俾我啊，我会好对你噶，得唔得？好唔好？好唔好？你讲，你讲，好唔好？ 你系先好讲啊！ 真系噶，我哋第时咧生一个仔，一个女，一家四口开开心心，你话好唔好啊？ 我唔知道 啊， 好唔好啫？阿凤啊，你睇下。阿仔个样几得意，佢对眼啊似足你啊！ 睇下你成个大细路咁，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王伯，王伯，唉，又是喺度听邓丽君，听到瞓着觉。王伯真系好中意邓丽君噶。王伯， 好， 食茶点啦？ 啊，陈姑娘。 是 的。哦，几多点啊？而家几多点啊？ 下昼四点啦，要食茶点啦。 哦，帮我打个电话，我个仔啊，你叫佢听日凑我翻屋企啊。 嗯，得啦，你今朝交代咗我噶啦、放心啦。 咩话？听日就会出院翻屋企，搞咩啊？我听日唔得闲啊！算啦算啦，我叫细佬凑啦。 吓，我唔得闲。 你做咩又唔得闲啊？ 阿娟啊，佢话听日要同佢阿妈做生日啊嘛。喂，你知啦，我哋出年结婚噶啦，唔系佢同佢阿妈做生日，我唔去咩？唔通系嘛？ 咁又系。 唉，咁点算啊？ 再算啦，再算啦，我开会啊。 嗯，咩事啊？ 做乜 B B 成日喊噶？ 哦，佢肚饿啊，唉。 咁快啲俾嘢佢食先啦。 嗯，妈咪啱啱冲紧凉，等多阵啦，等多阵啦吓，就得噶。 嚟啦， 吓， 嚟啦，嚟啦，咩事啊 ？B B 佢肚饿咯，快啲喂佢食奶啦，妈妈。 好啦，你真系乖、啊。好锡细妹咁啊，系咪？ 咁锡唔锡爸爸妈妈先？ 锡，个个都锡。 姑娘啊，姑娘。 吓？点啊，王伯？ 嗯。 你想去边啊？ 我个仔嚟咗啦，佢喺楼下，佢叫我自己落去啊。 我扶你落去啦。 唔使，我行得走得。 吓， 你阿十号床嗰个婆婆头先好似嗌你啊，佢有嘢啊，佢话唔知咩想呕啊，你快啲睇下。 真噶？哎呀，咁我去睇下先。嗱，你小心啲落楼梯啊， 得啦，得，我仔等紧我啊。 慢慢啊。 喂。 喂， 系边位？ 你好，黄生系咪啊？ 系， 我系老人院陈姑娘啊。你系咪接咗 阿王伯佢走啊？ 吓咩啊？我寻日咪话我唔得闲嚟咯。 但系佢半个钟之前话俾我听，你嚟接佢喺楼下，跟住佢自己落楼梯出咗去噃。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又会信佢嘅？佢去咗边啊？ 佢话佢翻屋企嘅，或者你而家马上去睇下先啦。 得啦得啦得啦。 喂，黄生，黄生， 点啊又点啊？ 唔好怪我多口啊！呢排咧，你阿爸可能闷啊，成日咧都自言自语。我问佢讲乜咧，佢话佢同佢老婆讲紧嘢。 唔系啊嘛，我阿妈旧年中风走咗咯，倾乜鬼啊？ 我就系知咯，黄生。老人家有时可能闷都会咁，你哋多啲陪下佢啦。 啊，得啦得啦，系咁啦。的士，的士，喂，快啲上车。西环是美飞路，唔该。 喂，阿哥，点解阿爸会无端端自己走咗翻屋企？ 我点知啫？ 啊，我醒起啦！ 你醒起啲乜嘢啊？ 今日系阿妈生忌啊！ 吓、 啊？ 老婆啊，生日快乐！ 嗯，多谢。 我本来咧想叫埋啲仔女翻嚟啊，个个都话唔得闲。 算啦算啦，仔大仔世界嘛。 老婆啊， 嗯， 挂住你啊。 我知。 你走咗之后咧，成日一个人好孤独。我真系想跟埋你走算， 唉，唔好谂埋嗰啲咁嘅嘢吓。 我好似喺呢个世界多出嚟咁样，冇人理，冇人记得我，日日净系啲姑娘话食饭未啊，瞓啦、啊，唉，呢啲人生真系好闷。我真系好挂住以前一家四口开开心心嘅日子。 嗰啲咧已经系历史啦，你要向前望啊！ 不如你带埋我走啦，我唔想再过呢啲生活啦。 冇人应门嘅、 我有锁匙，我开门， 快啲啦！ 咦，喂，个窗门打开咗嘅， 吓系，仲有张凳仔喺旁边啊，唔通 唔会啩？ 阿爸， 阿爸， 阿爸， 咩事啊？ 阿爸， 阿爸， 你冇事啊嘛？ 冇啊，我啱啱去完厕所，做咩咁紧张啫？ 做乜有张凳仔喺窗口旁边嘅？ 哦，我头先睇风景啫嘛，做咩啊？ 唉，俾你吓死，冇，问下啫。阿爸，你做咩自己一个走翻屋企啊？ 你哋啊，冇记性啊，冇心肝。你知唔知今日 阿妈生日啊嘛？ 哦，你哋原来记得噶， 梗系记得啦。我哋就系嚟同你一齐食饭啊嘛。 系啊。咁就好啦。你阿妈呢知道一定好开心啦、 啊。仲有啊，阿爸，下个月呢我放大假，我諗住呢同你返大陆玩下，好冇啊？ 我又去啊。 你唔使陪友娟咩？ 我叫埋佢囉，唔係陪阿爸旅行吓，佢都几格格啦嘛，佢会去嘅。 咁又 係 都就嚟一家人啦、 好，咁就好啦吓、好啦，喂。今日阿妈生忌，快啲同阿妈鞠躬先啊，埋张大相度吓。老婆，我同啲仔女一齐嚟祝你生日快乐啊！下一世再做夫妻啦。 老公，多谢晒你啊！好，我哋下一世再见啊！ 这夜难静穿，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向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 咁啊，一节咧就运输处嘅宣布啊，因为车辆翻侧咧，沙田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全线依然系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有87D 同埋281号 A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现时咧喺沙田路往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咧，已经去到火炭港铁站噶啦。驾驶人士嘅话可以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啊，而家上址咧交通系好挤塞噶，咁所以咧驾驶人士嘅话咧，亦都请你哋咧尽量忍让啊！咁啊，市民亦都可以留意住咧，就系电台同埋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情况嘅。 里着迷。啊，我光辉，好多谢今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上令我个心有愧。沿住这风，我 baby 长夜抱拥，我 darling， 如今同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的身边。沿住这风，我 baby 长夜抱拥。令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 Sayonara，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将过去谁能代替你地位？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今日晏昼一点钟听你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发人，今日节目已经嚟到尾声，我哋交俾阿礼主讲啦， 已经入咗礼咯， 冇错啦，听日继续等住大家十点我哋嘅约会，好嘛， 拜拜， 再见，拜拜。 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配刀极，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 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张张越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哦哦哦哦，现在就快乐。